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七棵树桥到大黄庄桥北向南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在这样的时间又来到了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嗯。就是现在这个喊声当中加了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温度， 对 对，就是因为天开始越来越热了。 嗯，这两天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不用披外套了，现在就可以穿得薄薄的来上班。 好好，披一个薄薄的被子是吧？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早晚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凉的。 嗯， 哎，注意啊，早晚出门还是要披件外套，别像这个艾科似的。啊，我觉得艾科是属于那种，哎呀，这个不管是冬天飘着雪花，还是夏天呢，这个艳阳高照，基本上都是。这个短打出现啊， 皮脂含量高，奈我何？ 大家现在脑海中出现应该是海报吧？啊，好了，欢迎你们收听《娱乐最王牌》，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就从现在的 Goodbye World 开始。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啊，废话不多说，先来一首好歌，好不好？ 啊，这是有关于闻到花香、鸟语花香的感觉。 嗯， 来花儿的这首《幸福的旁边》。 对， 所以说幸福是可以接力的。如果恰巧你身边出现那种阳光明媚的人，你离幸福就不远了。 哎，微笑一下啊。 现实的现实的空间，梦想离我还很遥远，希望仿佛就在我眼前，自己却一直在幸福的旁边。现实有现实的空间。 当时呢刚刚出道的话身上就有很多的小小叛逆的那种朋克的精神啊。这首歌别看那时候他们年纪轻轻，但写出来的歌时过境迁却觉得还真是挺不错的啊。 对，梦想离我还很遥远，希望仿佛就在我眼前，自己却一直在幸福的旁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你知道每天五点多钟就下班的朋友都有一种一直在上学的感觉， 是 就五点钟这个放学，五点钟下班， 爸爸妈妈有在接你吗？ 到幼儿园门口见好吗？好了，我们继续听歌吧，这是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联络我们请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送你一首浪漫爱。 耳机里的情歌装听不懂，直到你会一直为我点播，任性的要求你从没犯过，谢谢你我一直说不出口，像太阳就停在这片草地，让我的幸福发芽到云里，要长久就不能腻在一起，这是谁说的轨道利益，就爱这样的 要求匿名，就是每天五点下班，可是早上七点就要上班啊，其实还是挺辛苦的。 对，在此我们要说，你们也辛苦了。 哎呀，女生这么辛苦，真的是让人心里面特别不落人。 对， 对， 回家赶紧敷个面膜， 就别上班了吧。 哎， 干什么？ 走啊！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王牌推荐。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不上班你养我，平常把这句台词说出来。 对，那你之后会那个画面应该是那个就张柏芝在车里面哭的那个表情，对不对？ 一脸黑线 啊，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啊。但是呢，我觉得应该这个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大家的心呢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就是想要去户外、呼吸新鲜的空气啊。当然有空气是个新鲜的话啊，然后呢可以晒着温暖的太阳。最好不要太热的时候。那其实有个地方很合适，就是音乐节 啊， 对，就是充满了青春的音乐，然后呢有啤酒的味道啊，等等等等。 对，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那在2018年的越谷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它也是定在29号，4月29号到5月1号，就在渔阳滑雪场来举办了。 现场会有谁呢？大家都很期待。他窦唯、还有朴树、李志、赵雷，还有痛仰乐队和新裤子乐队。 居然有窦唯老师， 很期待，很 窦仙儿哈。其实说到音乐节，在中国的起源呢，还是在2000年的时候，在五一劳动节，然后当时北京的这个迷笛音乐学校就请了很多的乐队在大礼堂，那是第一届的迷笛音乐节。 是04年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发现这些音乐节都会有一个时间节点的追溯。 对， 04年迷笛音乐节走出了校园，从那开始有了户外音乐节在中国的序幕。 对，07年好像就有摩登天空音乐节，09年有草莓音乐节，然后呢，音乐节就遍地开花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北京乐台 FM974 也曾经有过那种户外的音乐节的活动啊，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啊。好吧，就让我们在这个渐渐温暖起来的城市开始好好的感受音乐吧。 一段危险的旅途结束，我要和你平静的生活，去看看天边日落，火星就是握手甜蜜笑，是拥抱。Sabrina, Sabrina, 哭泣是拥抱。Sabrina, Sabrina, 哭泣是拥抱。炫目的瞳孔，湛蓝的瞳孔因为你而出现彩虹，五彩斑斓的世界，留恋的一代酒，是我才懂得你珍贵。Sabrina, Sabrina, 是我才懂得你珍贵。Sabrina, Sabrina, 只我才懂得你珍贵，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 为你起舞吧，让我为你唱首歌，让我为你唱首歌。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痛仰乐队带来的这首叫为你唱首歌， 可以让我们伴随着这个余晖享受一下痛仰乐队给我们带来的夕阳西下的感觉。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一个是余文乐、任达华和林家栋主演的冒险王卫斯理之智力人，正在网络平台播出。 哎，这当年有一个小说，就是倪匡创作那个小说叫做卫斯理，对吧？ 对，那是一个系列的嘛，就是、其实想象力很丰富。对对对 对，可以说现在算是重量级的大 IP 了。 对， 而且只是近两年感觉显得有点凉。 你知道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看科幻小说的时候，就把卫斯理很多的系列的小说拿来，你知道他最厉害的一点是他在里面其实虚构了很多的这种科幻的现象，包括他虚构了很多的故事，但是呢厉害的地方是你看完以后你居然会相信对，你会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对，因为卫斯理他其中提到的这些东西，他的案件和一些外星人还有高科技是有关系的。就和我们普世价值观上面认为的那种高科技的东西是不太一样。 好吧，再来看另外一个电视剧，叫做《阳光下的法庭》，正在央视一套播出。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剧呢？是现实主义的法治题材电视剧。提到法治题材，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说什么婚姻啊、凶杀啊、犯罪啊等等。不是的，这是关于环境污染的修复案，还有跨国知识产权案等等严肃的案件。 对，反正一听这样子的剧集呢，那应该就是拼演技的，或者说也有这个题材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所以我们可以挑感兴趣的自己去关注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这是很适合现在对你晒着太阳听的一首。 我们都作为一朵小小的花朵，成为阳光里的花朵吧。 阳光里的耳朵， 手机里你的叹息是耳朵里的阳光，就算你人在远方，被爱就是力量。你陪我唱的歌曲是耳朵里的阳光，陪一切感动一秒也身在天堂。渗透了眼睛，我画一扇窗在阴暗的墙壁，漂流他乡几个冬季，无声过去，最怕去面对担心的叹息。手机里你的叹息是耳鼓起脚决心，不到勇气，热血年轻，绝不放弃，至少有感动会灿烂回忆。手机里 来，你自己说这是什么歌？你自己说。 阳光里的耳朵，来自刘欣、 啊。你刚才是怎么说的？ 阳光里的花朵。 为什么？ 因为眼睛不太好。 耳朵里面长出花朵。哎呀呵。对，就是当你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的时候，内心里面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啊，熬得不错哟。 这是，哎呀，生生的给拽回来，容易吗？ 听完这首歌、啊，反正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晒晒太阳，补补钙嘛。 好吧，听你的吧。啊，我倒是希望春天的时候能下点雨，春雨贵如油嘛。啊，伍佰 China Blue 摇滚全经典全面对决演唱会北京站，什么意思？说完下雨，说人家演唱会。6月23号，吴克松，反正他呢有很多经典的歌，相信现场也会有很多的大合唱。 嗯，而且去年这个巡演就已经在上海开跑了。我们回顾一下25年以来，其实伍佰唱红了很多经典代表作，比如说《浪人情歌》，还有我们马上听到的这首《与你到永久》。 对，很适合雨天听的歌。 风儿轻轻地吹，雨也绵绵下个不停，望着走过的脚印，又崎岖又平静。看着你的眼睛，我最熟悉的表情，一路上有你，因为有了你，人生旅程不再冷清。迎着风迎向远 学伍佰唱歌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 总是 藏在你手中，陪你到永久， 一定要咬到自己的舌头吗？ 哎呀，与你到永久来自于伍佰啊，他的歌特别适合一个相对显得粗糙一些的这个爷们儿啊，在这个酒后， 一定要喝那种烈酒， 多少度？70多度以上的，至少是烧刀子那啊。最后不要驾车啊！与你到永久，我刚刚说适合雨天听，是因为在雨天听的时候会有更那种惨烈的那种在雨里面沧桑的感觉啊！ 而且我们有一个片花，你还记得吗？就是说陪你在大雨当中聆听一场演唱会。 在哪里？找不到了。 我顿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

就是回忆一下我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知道李霄云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觉得哎，他可能是那个时段的我，因为从选秀节目走出来，他会是我那个时段当中心目中的最佳歌手。 哎，还真是有很多人都喜欢李霄云呢。 对，而且从他以前那个很稚气的样子，现在到蜕变成他出的那个新专辑的封面，可以看到他现在有一种像那个猫一般的慵懒的感觉。 对， 所以今天和大家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霄云的一首《你看到的我》， 没错， 是蓝色的。 从刚才许嵩在最佳歌手当中描绘的那样的柳絮飘飞的四月，到此时，如果你抬头看看蓝蓝的天空，到底会找到什么样子的跟歌曲的相处方式，就看你自己了。 你的嘴角说话的时候有浅浅的笑，那道线条像一个记号，永远都擦不掉。午后的猫懒懒地躺在阳光下睡着了，我的心跳却在奔跑，跟随你到天涯海角。我曾经在这条路上转了好几个弯，才终于懂得展开翅膀，放你去蓝天尽情地飞翔。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春天的声音是什么？鸟儿啄会哺育的喉尖，河川融冰滴落的木影，还是嫩芽踏足豁开的棉圈，就像初雪融化的泉水，感受自然的稠腻，体会复苏的奇美。就像傍晚电波隽永呢喃，换作一次春意的陪伴。娱乐最王牌，让春天的声音总在你耳畔。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正在春天的傍晚陪伴大家。然后真的是春意盎然的哈，天气呢开始暖和起来了，然后呢也会觉得温暖舒适。 是， 所以这个春天适合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比如说去踏踏青啊，除此之外呢，可以去和三两个朋友找一家图书馆。 对对， 看看书什么的，喝喝茶， 哎，是吧，在外面连连柳絮，嗨，什么这个过敏的朋友要注意啊。反正对于高晓松来说啊，这个他在这个春天做的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杭州开了一家公益图书馆。 嗯，而且据说这个图书馆的名字就叫做小书馆。 哎， 这个图书馆它是其实上下分为两层，一进门你就可以看到十多个岩木色的这个书架，而且从地板一直高耸到屋顶。嗯，有朋友说，令人称赞的是，这个图书馆外边就是很浅的这个水面。嗯、想象一下，水面对岸是一大片的樱花园啊，粉红色的樱花，还有绿色草坪，当然还有很多树啦。 为什么你说这个水对面的这个樱花园的时候，会让我想到你昨天说那个寂静之声那个状态，恐怖故事说的这么恐怖， 有点惊悚吗？是吧？ 你看我跟你说， 嗯， 粉红色的樱花，绿色的草坪， 你是被500附体了吗？ 可能也会想到别的啊，哎，其实很多书都会在这个当中，这是非常的有 feeling 的一件事情。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图书馆的设计师是谁呢？是日本的著名的设计师，就是鼎鼎大名安藤忠雄。 哎，他有一个外号，号称是清水混凝土诗人， 厉害啊！其实高晓松也说，这里面就是文史哲的书为主，然后都是精心挑选的。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公益的图书馆，它主张人们回到这些纸质版的书籍、经典的文学、艺术和历史书当中去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不要每天都在那边，是吧？哎，一刷屏，哎，一刷屏， 找找 什么是当当当，就是当的当当，哎，不要老做这样的事情，好不好？哎，对，丰富一下自己的业余生活，用文字。 你看来你也是抖友啊。其实他 没有，我是听别人说的。 啊、 哦、啊，对对啊。 其实他就一直想说，未来他还计划把这个小书馆开到六座不同的城市来。嗯， 希望他能够加油啊！其实高晓松其实也有才华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用前之前我们说用那个东北味儿说，就是也是硬。你看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就是想借我们节目表白的叫 Laughing 哥、 嗯、 他说要送一首歌给身边的这位这个大美女、哎 哦、是他旁边的副驾驶吗？ 哎，对对对，这个大美女呢据说是名字叫什么，叫马冬梅，马什么梅，我说玛丽今天刚领证，你说马冬梅就来了是吧？ 是吗？所以呢今天这首歌曲特别适合伴着傍晚的天气，夕阳西下的感觉，送给您。 对，我们一向愿意成人之美，愿意帮扶一下这个哎，这个爱在心口难开的朋友们。 嗯， 好吧。 而这首歌曲听起来可能会有点瘦瘦的。 对，而且歌手这个实力也是不容赘述。 嗯， 他就是高晓松老师。 嗯哼，这首歌叫做《模范情书》。 这个版本。 我是你先坐窗前的那棵橡树，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默默地告诉我初恋的忧伤。这城市一摊开它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 怎么样，你评价一下高晓松老师的歌声， 就是跟他的整个人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 就人形不符， 像躲在那个图书馆的角落里唱出来的， 被挤着了， 就是这个情书是偷偷摸摸递出去的那种感觉 啊 是的， 对啊，模范情书是高晓松版本，他唱歌和他的人比起来是清新多了啊、 嗯， 羞涩多了，是不是？ 对， 你知道这歌以前我也经常唱，就是在那个说唱团的节目里面、 啊、 唱到高音的部分的时候总会滑音， 嗯哼， 就是一每次到那个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 总会劈叉， 对，借这首歌来表达或者是表白是再合适不过了、 嗯、 但是麻烦那个刚才那个朋友，你把你那个眼镜摘掉好不好？眼镜摘掉还可以做好朋友。 对， 就是有的人他不适合戴那个，就是那种 很小很窄的 眼镜，不是就是那个特流行现在那种无框的那种 二饼吗？ 无框的那种镜片、 啊、 平镜那种、 啊啊、对对， 吴亦凡也有戴过 啊， 那他适合清秀的脸，有的人就满脸这个络腮胡子戴着，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奇怪呢， 打开 干嘛，又不是我带着， 忍不住笑了。 对对对，好，这歌送给你了， 那我们其实接下来说的这件事情呢就不那么轻松了、或者说让人有点小小的怀旧和惆怅。 是，你还记得金粉世家吗？今天传来消息说电视剧金粉世家的导演李大为老师、因为癌症于昨天晚上七点左右去世了，年仅47岁。 因为其实很多的演员都表示了悼念，比如像刘亦菲啊、陈坤和董洁。刘亦菲说，谢谢你留下了大家青春的回忆。那当年其实刘亦菲演金粉世家也就十几岁吧。 对，哎、那个角色叫什么？白秀珠是吧？是因为这个角色，所以她一炮走红了。 对。 而据说在李大为导演之后的一些作品都没有达到金粉世家那样的影响力。但是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能有一部作品能得到广泛认可，也让这一部作品成为大家众所周知的也就够了。 对，真的，因为有这样的一部剧，可能承载了你的青春的记忆。无论你想到的是陈坤穿着西装的西服的帅气的样子，还是董洁的回眸一笑，足够我们在这首歌当中来重温当年的记忆了。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修。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 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注意，我们的王牌新发现艾科要来提问了啊！要先来听他发现了什么，然后我们有问题，我们的白给100块的奖金现金红包已经到了 800块。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最近这两天的大风和忽冷忽热的天气，又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北京独有的春天。大家俗称这种现象叫做春脖子短，这句话呢是北京的一句俗话，让你不得不赞叹创造这句话的人的确是修辞高手。记得周作人在他的作品当中描写过多年以来对于北京春天的感受，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它是夏的头，亦不妨成为冬的尾，总之呢，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风沙更是北京春天常见的朋友，老北京人都熟悉这句话，风三儿风三儿，一刮三天儿。那时候冬春季节刮起风来，往往就要连续3天才做罢休，夹杂着沙尘的7、8级大风很常见。曾几何时，还记得一到春天，北京的大街上就是一片女性遮头巾的节日。最近天气呢，让很多人烦恼，也引发了很多老北京人的情怀，一两句的北京俗语也可以让他们都说得更加有滋有味。说着也是体会着，在北京度过春天的人听到这几句话，可能会更加感觉浓，格外的切。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开阳桥由西向东，北三环气门桥到三元桥由西向东，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醉王牌，就在 FM974，我们的白给一百块马上开始了。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一百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好，我是赖哥。 这是很古老的舞曲，也不能说古老了，因为确实有年头了啊。 晃一晃，晃一晃。 对，就是最有名的一句啊，就是音浪撞到墙上， 不晃就会被撞到地上。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风格的话，可以听一小段。你马上我们也要开始在这首音浪当中来打出电话，看看今天电话会接通会是哪一位好朋友来参与白给一百块。 到太空游泳，绕着月亮潜入地球，害怕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星里面泡个温泉，疑似飞得越来越远，无心星海参冲个音浪，只能穿梭在音浪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处理身体放开自己，地心引力放不住你，处理身体放开自己，地心引力放不住你， 跟着音浪一起流动，就跟着音浪一起流动，穿越黑洞，跳水跳到陌生太空，新的开头，新的宇宙，能接受我这个流星的自由，喜欢节奏越来越重。 我现在还记得自己曾经是那个不羁的青年 啊， 现在好像已经就这么说，好像把自己说到中年啊。那当时然后我们在跟朋友在一起，我们去 KTV， 然后我们一块唱歌的时候唱这首歌的样子了。 嗯， 现在回想真的是，哎呀， 就唱这首歌的时候你要掌握一个精髓，一定要甩头，你知道太强晃会被撞到地上。 好了，我们接下来这一位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被这种幸运的感觉啊，撞到地上啊，来看看。 Hello， 你好。 Hey lucky you。 Hi， 怎么称呼你？ 我是三。 Hi hi hi， 你是微信名字叫 ZTX 对吗？ 是你吗？ 对啊，那是我名字缩写。 对，你的头像特别的 Q 啊，是特别可爱，然后显示远离本人。 他说换了几次头像了，始终都没被选到，怎么办？ 我们今天选择你也不是因为你的头像选择你的，也不是因为你那句话选择你的，是一眼看中的缘分，对不对？ 对，而且他关注时间也比较久了。 对，2017年7月关注我们的啊。 啊， 好，准备好了吗？ 啊，准备好了。 好，你说你拿到这个奖金之后，你还让大家远离你吗？ 不要。 要请大家吃一顿才行，对不对？ 嗯。 啊。 好， 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白给一百块，我们的800现金红包准备好了。 第一题先来个简单的，在完璧归赵这个典故里面啊，完璧归赵这个典故里，将和氏璧完好的带回赵国的大臣是蔺相如吗？ 是。 哎，简单，嗯，第一题送分题，好。 第二道题可能会有一丢丢难度啊。 嗯， 97年的今天，作家王小波病逝，请问他的代表作《时代三部曲》当中是包括《黑铁时代》吗？ 是吗？ 不是、 啊、 不是吗？ 旁边有声音 吗？答对了。那那三部你知道是哪三部吗？那个时代三部曲、啊、知道吗？ 不知道。 蒙的、 啊、旁边还有一个人帮你蒙，还两人一块蒙、我还以为军师会就是对啊。博览群书啊、这个看过很多书，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没有黑铁时代啊、好，现在两题答对了， 嗯， 再答对一题， 好，第三题 我就要送钱了，有可能对不对？所以第三题啊，来吧，我们问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歌手徐佳莹有一首歌唱到，我身骑白马走三关，怎么唱来着？我身骑白马啊， 哎，走三关， 好好好，说的是民间传说里的人物，请问这个人是关云长吗？是吗？ 不是， 那是谁？ 什么？ 总之你蒙对了， 就是哎， 我 特别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就能够这么有底气的，连蒙三题还在那边乐得呵呵呵笑的啊？ 我瞎蒙的，我也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 你好歹说，嗯，我好像记得不是，然后我忘了或者怎么样，这样我会送那个钱的时候，我会心里舒服一点，明白吗？ 这首歌回家一定要下载下来，好好听一下，因为它后面提到王道川。 哎呀，对对对，其实他其实唱的不是这个关云长，是薛平贵啊、 嗯， 一心只想着王宝钗啊。那怎么着？这个你换不换呀？现在有一个机会继续挑战，还有一个机会拿走一半。 我不想战。 你什么？ 他不想继续战了。 你不想那个放弃是吧？好好。到底怎么样？ 啊，我不挑战了。 你 不是你不挑战就不挑战，你笑什么？ 你知道就好像有一种偷偷的拿走了别人的400块钱一样。 捡了钱你得交给警察叔叔是不是？ 嗯， 那好吧，恭喜这位朋友。那如果你真心不挑战的话，那这样哈，我们时间还有，我们就再玩一个小游戏啊。对，你现在已经确定你选择放弃了对不对？ 确定。 好，那我就把剩下的两题问你，看看如果你选择继续的话，你有没有可能把所有奖金拿走。请听题，在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里面，倚天剑和屠龙刀，哎，这个呢，这个分别藏有武林的秘籍。请问，屠龙刀里面藏着的秘籍是武穆遗书吗？是吗？ 是。 这是蒙的吗？ 我老公说的。 哎，你看第四题也答对了。 男生果然擅长金庸小说。 来，我们让他们再遗憾遗憾，再来最后一题。来， 来，请听题。去年有一句流行语说皮皮虾我们走，请问皮皮虾是学名叫做 赖尿虾吗？ 是。 你干嘛把这个留给我？爱说什么意思？ 因为突然之间好像这个女生读出来不太文明 啊。对对对，其实这个题呢很容易答错。其实它正确的一个学名啊，不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是俗名，太俗了哈。 嗯、 学名应该叫虾姑，是不是？ 嗯。所以幸亏没有就是勇往直前。 什么叫幸亏没有勇往直前？ 因为这样的话，他400块都已经失之交臂了。 有的时候选择适当的放弃也是好的啊、 嗯， 但是我们不能教大家每一次到这个情况都放弃，好吧？ 对，好歹人家三道题都是蒙对了。 有这样的实力的人也少，恭喜你们拿走一半。那今天的游戏就这样结束了，请你们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的预热题吧。 24节气，清明刚过之后呢，接下来的节气是立夏吗？ 不是，是谷雨。 哎，这个可真不是蒙的。谢谢参与，再见，拜拜。恭喜你们，请记得把二维码的截图拿来，然后发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白杰 FM。Should I tell you where my heart has been? One more time. Should I speak to you about feelings that got no rights? Is this something you would like to hear about? Should I tell you? Should I tell you? Should I tell you those things? Should I tell you? Should I tell you? Should I tell you? Should I tell you where my heart has been? Should I tell you? Should I fill you in? 这个时候的脸上的笑容是多么的灿烂的 啊！ 是真的吗？ 对，终于送出400块钱，我好开心。嗯、 但是刚才拉下麦那一瞬间，怎么感觉到你的脸瞬间僵掉了呢？ 僵掉是因为开心啊！ 啊， 对，想让自己冻龄，就多让自己的脸僵一下啊！在开玩笑，因为其实这位朋友表现还是不错的。我说了，能这么连蒙三题的也不是一般人啊！ 是， 嗯， 就是蒙了三道题之后，他就选择放弃是正确的， 而且最。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他今天带来的他那些，没有杂质的笑容，就是不管答对没有，是不是蒙对，都在里面。 哈哈哈哈！ 我们有很多这样子的可爱的听友，真的，嗯，谢谢你们，别忘了二维码截图发来。当然，想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请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哈、哦。 嗯，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明天呢，我们照样会有育儿题等候各位。 对，在5:50之后就会出预热题，希望明天电话打给你。这歌还挺好听的，叫做 Should I Tell You， 来自 Sofia the Money、嗯、 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还有一道音乐题在等着嘛、啊、哈，大家还有机会拿小红包，所以赶紧聚过来啊。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那你干嘛？ 就是我在想说，出这道音乐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方式？ 为什么？ 就是如果说单纯的问一下大家回答这个歌名，可能会有点长。 哦，那就还是回答是或不是，是不是？ 对对对。 啊，你是这个意思啊？ 啊， 明白啊。我们俩大家就听不懂，我们俩交流暗语啊，这是暗号。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说怎么把这个题出的，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一开始我想说直接回答歌名好了，后来想还是或不是比较简单， 对， 比较有趣一些，或者简单一些。 对对对。 好吧，那就这么决定了。 路上的各位朋友们，还要考虑一下你们打字有点困难。 对，关键有些人还开车什么的，就你不安全， 对， 手握方向盘非要发个微信给我们什么的， 嗯， 注意安全啊。然后你可以先关注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关注完了之后，打开对话框，然后准备输入这个答案。我们还是要考验速度的，因为最快发来的一位是铁定会获得我们小红包的，对不对？好，准备好了吗？ 所以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 哎，我们先来 熟悉， 对，一个前奏放出之后，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好了。 嗯哼， 我们先让这个前奏响起，好不好？ 嗯、一， 哎呦，不行，前奏响起，大家万一 就知道了是吧？ 猜到了， 那我们先问问题吧。 嗯， 好，请问，稍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李宇春的《十字路口见》吗？ 我觉得你这么一问就太简单了。 哎呀，不一定呢，有很多朋友没有听过啊。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 你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遗憾啊，当然，大多数时候呢，我们可能尽到全力，但是未必呢会把事情做到圆满。 嗯， 这时候也不要过分的去责怪自己，有的时候，就让很多事情顺其自然好了。 对，就比如说刚才这道题没有答对，没有关系，大不了明天再继续参与嘛。 我是想往这首歌上折的，因为昨天我们没放 啊。 陈奕迅，我们 别说了，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 如果仔细听的话，戴着耳机听，你听到它里面那个气声， 嗯， 陈奕迅真的是，我真是让人无话可说。对，就是真的，你有的时候认真去听他唱歌，你会觉得这个人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我突然想到说这个。一只猫活久了会变成猫精啊， 哎，真的是有这个道理的， 开玩笑。 我们要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就是这首歌曲是出自就是我们即将要看到的一部昨天推荐过的和刘若英主演的后来的我们。 不是和刘若英主演的吗？刘若英指导的、 啊、对、井柏然和周冬雨主演的。 对对对，别说错了好吧。所以其实就是陈奕迅到这个级别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去唱很多难度很高的歌。刚才那首歌真的、我在试想，如果是我自己会唱的多难听。对，就是能把这首歌唱好的华语乐坛的男歌手，觉得现在脑海当中出现的名字不超过三个人。 嗯，张学友， 哎，这是一个了， 是吧？ 嗯， 还有谁呢？ 陈奕迅算是一个了， 算是。还有谁？ 啊、还有一个，哎，白洁。 白洁。对， 就自己不会觉得自己唱歌有那么难听吧？至少啊，不，开玩笑。杨宗纬也 OK， 李宗盛。但李宗盛有唱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歌，可能稍微难一些。 他应该唱那种比较偏沧桑感的， 而且因为有弦乐嘛，所以特别难。好，歌说到这儿了，大家喜欢自己找来听。我们接下来公布正确答案了。 刚才的听到那首歌曲来自李宇春的是叫十字路口见吗？当然不是啊，名字叫做下个路口见好吗？ 啊，对，那我们来 抖出来了一个， 没有这首算是预告一下，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听首什么歌了啊？我们看最快发来，真的是最快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 你看刚才我这道题没有出错，因为我粗略的看了一下，前两页没有一个人答对。 直到第三页的时候，出现了时间上的饕餮，这位朋友，恭喜你最快回答正确。 高沙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临时报应，收音机，你听几点几？他半个地球。 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Nobody ever knows, nobody ever sees. I left my soul back there, no, I'm too weak.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sleep when I'm alone. Now please don't go. Oh no,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时光胶囊》。这个夏天， 时光胶囊这个乐队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嗯， 而这一首歌今天突然被拿出来的时候，突然有一些小感动啊，会想到很多年以前我们有一次合作的场景。有一位朋友叫南风佛山港，他说初中的时候有几个哥们儿平时一起感受青春，后来我学习越来越好了，还是每天和他们待在一块儿。初三时的一个晚上，他们吃饭的时候决定逃课去海边，我也要去，他们却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老张，你是个能考上高中的人，以后我们不带你玩了。 后来我如愿考上了高中，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好朋友。 应该如是说，时隔四年再次听到这首歌，还记得有一次的暑假补课，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家和补习班，最喜欢戴着耳机听着这首歌，在小路上骑着 S 型的路线。让我最开心的是，那年的夏天在路上会经过我喜欢的男孩的家的门口，我会经常遇到他。 我说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有关于夏天的故事，我不知道你想到即将来到这个夏天会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在你的脑海中呢？此时我们就通过这首歌来回忆一下吧。今天的音乐素描，我们一起来描绘的这些故事来自于时光胶囊。 这个夏天 人始终不停转，寂静无声的夜，凌晨两点，点燃一根香烟，静止在我指尖，感觉很温暖。繁华似锦夏天，声息走远，我们来不及回头再看那一眼， 这个夏天来自时光胶囊，在30秒钟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主播私房歌， 有的时候在这个单元的时候，我会想说我们推荐的歌都是自己喜欢的，但是也有时候呢会听一些别人的意见，比如说有人推荐给你一首歌，你觉得诶听了一下真心的觉得不错的时候，我们也会来推荐。并不是每一个歌手都会大红大紫，并不是每一个歌手一起步的时候呢都会是万众瞩目， 对， 所以偶尔也会有一些可能比较简单的音乐人的作品推荐给大家。 对， 就接下来我先来推荐这一首来自于一个创作女生叫林可欣，她的这首广东话的歌曲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广东话的歌呢，有的是这个香港歌手唱，也有呢就是在广东啊或者在广州啊，就是有很多也有一些优秀的音乐人。就是她这个歌呢该怎么去形容呢，就是又有一些柔美的情绪，但是也有一些好像古典的气息，反正就看怎么去理解了。 让我猜测一下，应该有翻唱的版本吧。 情非虚构。 那夜都白昼，曾双手默默紧扣，数满天星宿，看心动暖夏春秋，最后却是你留低我伤心独奏，甜蜜故事如像乌有情尽曲中女渐瘦，爱若已没有，何必想旧日拥有，人在变亦会倦透，离开了你的以后，这段情未到尽头，我未肯却未放手，分手放手该走却不走，刻骨铭心我被情左右，我泪流情非虚构，让孤单逼我自首，牵手挽手都不再拥有，再变亦会倦透，离开了你的以后，这段情未到尽头，我未肯却未放手，分手放手该走却不走，刻骨铭心我被情左右，我泪流情非虚构，让孤单逼我自首，牵手挽手都不再拥有，铭心我被情左右，我泪流情非虚构，让孤单逼我自首，牵手挽手都不再拥有，光阴会走会善后，那伤口即使以后不需理由，凝望眼眸流泪想起我就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糟糕。 我好中意你，还有什么？ 我好中意你啊！ 他这个应该怎么说？ 好好听呢、啊。 某不错，给好听。好吧，这首歌我们听完了，是有广东话的歌，叫《情非虚构》。接下来也是一首很甜的歌，对不对？ 是，每到这个主播私房歌的环节，我都觉得我们俩特别像那个熬汤的人，你知道吗？ 对， 就那个婆婆婆婆，要喝汤吗？ 刚才是这个用这个广东的这个汤煲哈，煲出来的那个慢火熬出来的汤。接下来呢，就是感觉是个甜汤，是不是？ 对，这首歌曲是我特地为大家来选择的，尤其是特别适合女生唱给自己男朋友听的，来自 Josh Tanner Your Man。 对， 想象一下，就是想要自己的男朋友成为什么样的呢？其实我们很经常会活在自己的幻想当中，我们还是要有的时候接近一下现实吧。 对，这歌是那种大叔范儿、啊。Your Man。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Put some music on that's soft and slow.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I hope you underst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this strong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There's no hurry Don't you worryTake our time Come a little closer Let's go over What I had in mind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Put some music on that's soft and slow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 you understand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this strong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知道有很多的乡村的歌很适合回家的路啊、嗯、如果有夕阳的余晖，然后你开着车在路上的时候，尽管不会是有那种美式的乡间小路的感觉，但是无论你在这个城市的哪一条街，也可以找到和这种乡村音乐 country music 的这个链接的方式啊。 对，而且这首歌曲特别有那种开着老爷车行驶在路上， 对， 飘扬的感觉。 而且好多你知道唱这种乡村民谣的这种歌手，男歌手都是那种真的纯正的美式大叔范 啊、 包括像他，像还那个 Jack Brown Band 啊之类的，哎，就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可以找一些来听听看。 所以这首歌曲，如果你也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稍后我们就会有歌单抛上来哦。 嗯，有人说刚刚那首广东话歌有普通话版本的，是 TIY 的，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也很好听哈、啊。好了，听完之后，大叔二的歌，接下来我们继续一首是这个算治愈系的了。 对，小女生的歌啦，可能是因为最近。慢慢天气升温的原因，我看到身边很多朋友渐渐的那些冒出了愤怒的小苗头，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灭火了。 嗯， 如果说最近你遭遇了一些不顺心，有的时候会适当的安慰一下自己，用这首歌的名字就好了，会过去的。 费是梁静茹。 新的戒指失了光泽，几年过了呢，沉默着，天快暗了，我们该把往事收拾了，再多说也回不去了，后来的都没关系了，总让我想起你的某年某天，历历还深刻。分开后有一段日子拖得远远的，终于我都走完了，慢慢也懂是不懂得，此刻你什么 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好了，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在各位回家的路途之中，选了一首就是相对来说更有活力的、更 rock 一些的歌送给大家，作为今天的 ending 最后的结束。 啊哈，就是说我们已经为大家就是酝酿了很长时间的情绪了。 对，我会特别喜欢这样子的音乐来去把傍晚、黄昏和夜晚去做一个衔接，然后它会其实会让你更有动力进入到这个夜晚啊。那歌词也很有意思，又一个停车的标志闪过眼前，又读过了一则头条的新闻，又听了一首心碎的歌，又翻阅了我遗忘的诗集。但是最终呢，它是一首很励志的歌，在后面它发现时光溜走的时候，朝着繁星呐喊，只为了去感受生命的存在。这首歌 In Between the Lies 是今天我推荐的一首主播私房歌，希望你们喜欢。加班之后的路上听到这首歌，瞬间一点脾气没有。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首，是梁静茹的还是前面那首大叔范儿的 Your Man？ 有可能是这首歌曲啊。还有人说你们的选歌评委一直在线哦。 这种夸奖我的微信我从来不念，要不然都念不过来。还是谢谢你们啊，也谢谢我们的这个这个著名导演哈、啊，韩导演，现在也在收听我们节目，刚才发来微信啊。 导演要演员吗？ 那你要演什么？武装还是要演 路人甲吧，行吗？带水词儿那种。 对，就从这儿开始嘛，从这儿起步嘛，永不止步追寻自己的梦想啊！也祝你们有个美好的夜晚。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拜拜 拜拜。 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